牛郎织女传第八回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2020年7月7日，牛郎织女传朱明氏第八回，太白金星点化金郎。一封遗书留别兄长，玉帝看了成奏，即叹道：“真是时光已过，不觉已是13年。既是贤卿上本，礼仪照准，可请稍待一时。朕当宣召太白金星上殿，拆下凡尘便了。”瑶池圣母谢恩，即退至散仙院。听候谕旨，玉帝在玉清宫吩咐圣母之后，即命内侍仙官摆驾到了通明殿。玉帝升登宝位，众文武星神俯伏经阶，三呼已毕，各归班位。玉帝降旨，召太白星君觐见。太白金星连忙出班奏道：“臣谨候降旨。”玉帝道：“今据瑶池圣母奏称，第12金童贬下凡尘时有3年，今正圆满之期，启朕降旨，令彼圆满，卿可领朕旨，往凡施行便了。”太白金星领旨，退出殿外，驾起一朵祥云，直往南天门去了。这里通明殿上，玉帝退朝回宫。众星神各自散去，不提。再说太白星君领旨到了南天门，落往下界，一到河南地界，按住云头，四面查看一遍，只见金牛星正在山上吃草，又见金狼睡在一株松树之下，二目紧闭，呼声不绝，即按住云头落了下来。乃是一位大方道士形状，手持拂尘，缓步来到牛前。那牛抬头一看，见是太白金星，便摇头摆尾，欣然说道：“不知星官到来，有失迎呀，阳起物则为幸。”太白金星笑道：“金牛星，你在这里好吗？我特来探寻你的，曾记在天宫时，所食仙桃仙果，龙肝凤髓，那时到了下凡，竟吃荒山野草了，实在令人心痛。”说着嘲笑了几句。金牛星道：“星官勿要取笑，我也为挽救金童而来，并非我自己的障孽以至于此，星官何必取笑我呢？”太白金星道：“你为挽救金童而来，我为请你到此。如今金童下凡13年，亏你终日作伴，遇有不测之事相伤，患难告之，如此赤心忠胆，实可钦佩。今奉玉帝圣旨，命我至此，令尔等同上天庭，你可唤醒了金童，以情告之。”金牛星领命，到金狼面前以足踢动。金狼惊醒，忙起身问道：“唤我何事？岂道其详？”那牛道：“现在太白金星奉旨下凡，命你我二人同上天庭，快上前拜谒太白金星去。”金狼一闻此言，甚为诧异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仙长坐在面前大石之上，向金狼笑嘻嘻地招手，似乎呼唤他了一般。金狼又闻牛告知此情，只得上前向太白金星深深一祭，道：“仙长下降，感恩不尽。又闻牛言仙长至此，原来超拔我等同上天庭的。我等是凡人畜类，安能上天？”太白金星笑道：“适才金牛不曾告诉你吗？ 你二人均由我送至此，今已届13年，玉帝仍差我带尔等随我上去，以了解尔等之夙缘。说着，太白金星即由耳中取出一粒仙丹，命金童接下而吃。金童就接在手中一看，见那一粒仙丹有桂圆大，形有五色，不敢吞吃。那牛在旁道：“只管吞吃不妨，吃下包你明达。”金狼依牛之言吞吃下去，不一刻，但觉身体清爽，精神充足。向太白金星叩谢道：“多承仙长恩德，感佩不忘，无以为报。”上启仙长明白指示。太白金星道：“你本来系天台玉帝驾前第12金童，那年玉帝圣诞，命你往瑶池圣母斗牛宫中借取温凉玉杯。你到了斗牛宫中，见天孙之女美貌，你即为止戏舞天孙，摘取梅花，触动帝怒，将你贬下凡尘，遭受苦痛。今已13年，已届圆满之期，金牛星因你再凡，恐有性命之余，故玉帝差他下凡挽救于你。你亏他伴你受苦，若到玉帝驾前，当饱奏几句才是。但是你兄对待于你尚有恩德，你今辞别于他，虽不面告，亦应以一纸书，以报手足之谊。”金狼听了这一番话，方知始末情由，恍如茅塞顿开，更加仙丹感动，已有五分仙气。当下寻了一块白石，吹了一口气，那白石就变化为纸，又以手在石洞内取水，浇在泥尘之中，立时又化一堆墨汁，又折了一只松枝，仍喝了一口气，又化作一支羊毫笔，去坐在地下，伏在石上，持笔浸饱墨汁，挥写起来，登时写好，送与太白金星看了一遍。太白金星道：“就照此说，你快送去，我们在此等你。”金狼一溜烟如飞而去，来到家门，只见老仆坐在门内，起身问道：“小少爷回来了，请用饭去吧。”金狼道：“我有一封遗书在此，你可代替兄长，我也不进去了。”家人道：“少爷因何不进内去？只遗书一封，是何用意？请示详细。”金狼道：“你也不必细追，因兄长待我有恩，我故不能忘却。今日永别，故有书留言，又蒙老门公素日照应，我也拜别了。”说着，深深一计，转身去了。老仆欲上前拖住，此时金狼吃了仙丹，有半仙之体，老仆何能追及？自此金狼一去，永无会面之日，唯有遗书道谢而已。那马氏虐待于他，后来自有报应。众人追赶多时，忽然见牛大少爷回来，见老仆追着气喘吁吁的，立足问其情由。老仆别无他言，即把遗书递与京城。京城接在手中一看，大吃一惊。要看下回，后世自然明白。第8回完。